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。

情不情之间相隔一瞬间。原来天使的容颜模糊了爱情的视线，藏着太多危险我看不见。 这条寂寞电影街，带着旧回忆的热闹马路边，我在这里想念着忘记了我的女孩。没有了你是怎么样的世界，无聊的我坐在冰冷的戏院，一抹想念着明天，爱情却留在昨天。别哭，就算孤单很厉害，我打起了勇气等上天的安排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等待，他一定会来，要从苦海里面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，一张你的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只想你笑。

欢乐和悲伤，不会再回头，只是寂静向远方，这光阴的旅程。此刻谁在群山云海之巅，自在的心常有天外之天。此刻谁在清晨伫立海边，迎着朝阳缓缓升起，心中开启无言欣喜。久久凝视日落向着天边，心中绽放自由的梦想，默默思念旅行的终点。就凝视日落向着天边，心中绽放自由的梦想，默默思念旅行的终点。 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，

些事情，却因为你，我想和你想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和我会陪你到下个世纪。 想给你唱首歌，想给你唱首歌，唱首歌，唱首歌，我的歌好听，声音更温柔。想请你喝一杯，想请你喝一杯，只想请你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要求希望你能接受。小野猫，小野猫，哦，喵喵喵，你走路的姿势真好看，真的真好看，我爱上你的时候就在今晚。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我的房很大很暖，可以分给你一半。跟我回家baby， 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我的房很大很暖，可以分给你一半。